生会，学习实用英语。 Air, Hudson, Air.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. 北京外语广播，冬奥英语。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，我是乐意 Larry。 今天我们来回顾本周出现的冬奥英语词汇，并做一些拓展的练习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花样滑冰，您还记得花样滑冰英文怎么说吗？英文叫做 figure skating。 figure 就是那个人物的 figure， F-I-G-U-R-E figure。 figure skatingJust 是花样滑冰。So now let's make a sentence and take a review of this word. 我们来造句练习一下。花样滑冰在1924年成为冬奥会的运动项目。Figure skating has been on the program of Olympic Winter Games since 1924. 花样滑冰其实是包括单人、双人和团体项目的一个冰上运动项目。Figure skating is a sport and activity performed on ice, including individuals, duos, and groups. Individual 指的是个人，而 duo 是双人项目。好，说完花样滑冰，我们再来回顾短道速滑。您还记得短道速滑英文怎么说吗？这个 short track 是短道的意思，所以短道速滑就是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.Practice makes perfect. Let's practice by making a sentence with this word. 接下来我们用造句的方式来拓展练习一下这个单词。短道速滑是在长度较短的跑道上进行的一项冰上竞速运动。 Well,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is a form of competitive ice speed skating on a shorter track. 短道速滑这项赛事由1992年的四个项目扩展到2002年的八个项目。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was expanded from four events in 1992 to eight in 2002. 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。Coming up next,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.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, you really mean it.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，那是真心的笑。